什么？张什么？病了，你们什么想干？ 被夫人不知情，到书斋去访候。 那书房你们也能去他的呀？ 可怜到老夫人，感恩感恩称 好。你是那不出声讲的？ 下面是童芷苓演唱的京剧《金玉奴》当中的几个唱段。 Woo!